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Hello， 哎，有人吗？ 你们在干嘛？是在聚餐吗？还是在去聚餐的路上？ 这两种朋友，我们今天节目都 拉黑， 都不开心啊！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 没有，没有，我其实觉得挺好，因为，哎，周末上节目的感觉确实不太一样，哎。 哦，对，我今天看到你也不太一样。 对啊，本来以为周末那种节奏是特悠闲的， 嗯， 然后我走进直播间的时候也是慢慢的那种， 对， 没有想到今天是跑进来的， 哎，没关系，你就当今天的补班。昨天我们毕竟去到了现场嘛， 对， 也跟大家来回馈一下。昨天我们去到这个能量城市，有一个酒吧叫西区蓝调酒吧， 啊，对， 然后在那儿和很多好朋友进行了一场欢聚。 是的，很开心啊！此时此刻也依然如此。12月25号，今天是星期六，相信呢不少已经在路上的朋友啊，城市的道路有可能还是拥堵的状态。我们听首歌缓解一下情绪，好不好？ 好嘞， 踏雪寻梅， 好，范晓萱。 昨天晚上那个拥堵的程度呢，大家可能也自己亲身感受了、经历了。 是， 我不知道今天晚上状况是如何啊？ 对，但是今天一开篇呢，听到这个《踏雪寻梅》这一刻，我觉得你说情不自禁的跟着合唱，证明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没有唱够。 哎呀，准备待会儿我们给艾克老师一个时间继续，好吗？ 哎，我说你呢？ 啊，说我呢？ 对啊， 没听出来啊？ 我们要跟大家回顾一下，有的朋友没有去到这个活动现场，可能是因为昨天会有一些自己家人之间的安排啊， 是， 然后或者说看到这个路面的情况有点不太乐观， 确实 算了吧。 昨晚上确实特别堵，你看我昨晚上回家的时候。咱们活动结束嘛，大概10点结束， 10点半， 就是对，然后那二环11点钟的时候还在堵， 对， 就发现大家可能都在出门啊，就是聚会啊什么的， 嗯， 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堵车的情况的时候，不要着急，更不要这个易怒啊，这个因为有可能会有些交通的事故啊，出现这个事故的时候呢，你特别忍不住想这个经过的时候。大声的吐槽一下什么的，对对，要收敛一下自己的情绪啊。 是的，是的，还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今天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如果在能量城市这附近的话，也可以去找思萌和戴毅，他们俩现在就在现场。 哦，还在呢。 嗯，还在，会有一个视频的直播。 哦、 对 ，OK， 待会儿可以看北京音乐广播是吧？ 嗯， 好，今天如果没有什么事儿的话，还可以关注一下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 哦， 我说今天没什么事儿，咱们去考个研。 哎呦， 那也来不及了啊！今天起呢，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的招生考试正式举行了。 嗯，今年硕士研究生的报名人数达到了457万，再创历史新高。而且又恰逢最近天气特别的冷， 对， 疫情防控又很严格 啊、哦，所以我们要为考研的朋友加个油啊！ 加油！ 祝愿你们都能考出理想的成绩。 一定的。 是的。 说的好像我们俩自己要考上了似的。哎呀，真的， 我觉得这种这份祝愿的心一定要送出去。就是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就是今年也在正式复习考研，加油了！ 他们都是天赋异禀的人， 冲刺！ 让多云的时候突然转晴。搭配上最酷的联名，那一刻成为对方内心的坚挺，上天赋予我一块美味的馅饼，坚信这就是我天赋异禀的原因。大调大调乏味的鸡汤，把那些浮躁的东西全都遗忘，照耀的我的从来不是钞票，缥缈的不是梦，而是他在水一方。也许这就是命，但结局从来不是谁的特有之灵，和他在一起都能克服都能适应，让羡慕我们的人都活在后视镜。的女孩总阴阳怪气，但还是无可代替，那还需要更卖力，而不是那种手一摆就来的 text。 哦，她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让多云的时候突然转晴。哦，她有一种特殊的本领，把坏心情搞定，再聆听我的心。哦，天赋异禀，命中上火你会上头，哎，有时他会向左你会向右，哦，他会憋得烦我你会难过，他会把门反锁让你睡餐桌，但彼此都在彼此的未来里，你懂我的意思，虽然没太在意，哄哄就好了，他是故意气你，快开去你们共同的目的地。哦，他有一种特殊的本领，让多云的时候突然转晴。 这首歌那叫天赋异禀，我们就送给啊考研的朋友们，包括我们聊天室里面就有一位啊， 对，百事加可乐，祝你考出一个理想的成绩。 是的，这个我们非常热情的这个艾科老师，刚才差一点就把另外一首歌送给你， 对， 就叫冰可乐， 因为看他的名字觉得很契合。 但是今天的天气太冷了，我更喜欢热火锅，对吧？这个冰可乐就有点太，这个有点太冻着了。 是，因为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确实会呈现一种比较清凉的感觉啊。但是我也借由这首歌曲要感谢一下我们的一位听友朋友。 怎么了？ 也算是我们线下的一位非常好的朋友了。就昨天我们俩去到现场的时候，嗓子都有点抱恙，然后他就非常贴心，然后给我们准备了姜汁可乐。 感谢啊！ 谢谢 ，感觉有点谢谢榜一大哥的感觉。 666 啊，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真心的感谢，感恩大家对我们的支持。 是的， 在这个寒冷的周六呢，我们也用音乐来表达一下这首歌，好不好？这个测评价何洁的全新的生命力的这个全新生命力的专辑叫做 《桔梗》。 对。首播的主打曲就叫做《选择》。 全新专辑之所以取名叫桔梗呢，是因为在他看来，桔梗是一种很特别的植物。 怎么讲？ 既耐寒又坚韧，在任何严酷的环境当中都能破土而出。 哇，其实何洁也说这特别像自己啊，就是不再是大家眼中曾经的那个女孩。就是要活出真实、坚定、自信、洒脱的感觉。所以说，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概念的主题啊，桔梗啊。然后每一首歌都会蕴含一种特别自然本真的那种生命力吧。 对，所以专辑的第一主打叫做《选择》，也是专辑当中第一首进入录音的歌曲，是创作人为何洁量身打造的一首 pop rock 的歌曲。 OK，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测评一下这首歌曲，好不好？ 对， 看一看这首饱含生命力的这种破事单曲能不能帮我们来去 冲破天际的严寒。好不好， 我来说一下吧。他的这个专辑官宣是这么说的，说这首歌的灵感呢是来自于公路电影、 哦、 就是在公路电影当中呢，这个主角往往都是出于某一种、 啊、 远走啊，或者说走出一种舒适圈的感觉， 就是日子过得太舒服了，自己又不太舒服、 对，是 这个形容啊，自己日子过得太舒服了，然后自己又不太舒服，想走出舒适圈、 要破土而出、 哎、 自我净化， 是的， 是吧，2.0、 嗯、然后要就是有旋律就会有一种驾车的行进感。对， 嗯，我们今天在这个恰如其分的时间来看一下这首歌到底有没有行进感， 来听听何洁的专辑桔梗当中的首播主打歌选择，你是不是会选择它成为五星好评的歌曲呢？ 山包吹波澜要怎么肆无忌惮，打破我的期待，从过去离开，关上门不回头看，或者放上盘觉得真难、哦、让光、哦、甩掉试图尾随我的那些平淡，开往未来，生活上演片段，公路电影题材，欢迎所有残酷又精彩的障碍，带上地图狂欢，有谁能被为难，在这既定的世界我选择意外， 其实作为何洁来说，他的人生呢也是经历的很多啊。 嗯。 很多人说他是高开低走。 嗯。 哎，当时刚刚出道的时候，所谓的这个一手好牌哈、啊，当然我觉得很多很多人，或者是不光是何洁啊，很多人都可能会因为感情，啊、因为这个情字啊纠葛、纠缠，然后呢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工作，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你能不能在这种纠缠之后能够？破茧而出啊，或者说就是重新回到生活的正轨、 嗯、 这个其实要看个人的能量了。 是， 嗯， 就是以前他给我们贡献了很多好的这个情歌作品， 是， 然后我就猛然一瞬间听到他曾经那首那个小情歌小幸运， 哦，对，有小幸运，不是 那个叫反正就是 小欢喜 小永远， 哦，小永远， 对，突然听到之后、 啊、小永远， 我就发现说好像当年那个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超女的歌曲， 是的，因为他们热度值在的时候，就是你发一首火一首，对， 嗯嗯嗯，然后时隔很多年你就发现好像查无此人了， 对， 很多人都这样， 经历太多了， 嗯， 对，所以当他又转身回来要想在音乐上面发力的时候，我觉得特别需要这样一股劲儿， 嗯，加油，所以这首歌我们应该给一个鼓励分， 好的， 五分， 五分，我会给四星半的好评吧， 好 好，那就也希望大家给出自己的测评，何洁的这首 很有能量的歌曲叫选择，你们是不是喜欢？喜欢的话聊天室里面可以打个分级。 是的，联络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到听天 FM 的直播间，我们已经把昨天晚上的现场 live 的图片发在了聊天室里面，然后就能看到两个乖学生站在那里默默的唱歌。 我俩很像是那个就是 被罚站了。 不不不，你何必呢，刚说完考研的事儿，咱俩就罚站。咱俩特像那个就是演唱会的那个就是叫和声。 哦，和声伴唱。 对，和声伴唱。 嗯，然后穿的服装也非常的统一，颜色都是统一黑色。 你背着手。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周末的夜晚还是印象很深的。所以我们今天聊的一个是某年今日啊，就在很多很多年以前，或者是去年甚至多年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夜晚，你是不是还记得你是怎么过的？ 对，我们在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突然发现好像人的这个记忆是保存有限的，然后你使劲去回想，你好像记不得去年的今天我到底在做什么。但有一个现在非常好的，就是你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相册，你翻在去年这个时候，它可能如果恰好你在那一天拍了照片， 哦，对， 它会帮你记录下来。然后我就发现去年的今天我在搬家。 哦，真的，你都还能够看到，对吗？ 对对对，你就顺着那个时间线就往前捋。哎，反正 我不太敢做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 就是我就特别怕那个回忆就是翻涌而来，然后让自己其实心情变得更不痛快。 因为你记性太好了。 而且不也不是啊，就是在我想要真的保存的那段记忆，就是想去回忆起来的一些久远一些的事情，那个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所以那个时候的什么相片什么的可能都已经丢了，所以我只能从脑海里面去找，怎么办？所以今天我们就聊，一起回忆一下，好不好？ 好，就是某一刻，其实在某年的某这一天，你也是和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人是共同度过的，是不是？ 哎，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6:34。已经很久没有那种落单的那种所谓的节日的感觉了。对，要不就是在工作，要不就是和家人在一起。但是其实会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在我脑海里面，就是那个 什么，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忘了是什么节，我那时候刚刚去上海工作的时候，然后一个人走在那个街头，喧闹的街头，然后人来人往，有情侣拉着手。那一刻其实我感觉就听懂了这首歌 啊，所以今天要不要在现场再复刻一下昨天的回忆？ 对，因为昨天唱了一下嘛，然后我就今天再来一次。 认真说，昨天现场 live 的效果还不错， 我觉得那个环境特别适合唱这首歌。 听一下， 来，我据说你们周六周日都是可以唱歌对吧？不冒昧吧？ 啊，那当然不。 好， 不打扰，就是明天也可以交给你。 好，哎呦，那就不必了。来，我就唱几句啊。 我住的城市从不下雪，记忆却堆满冷的感觉，思念的旺季，霓虹扫过喧哗的街，把快乐赶得好远。落单的恋人最怕过节，只能独自庆祝，尽量喝醉。我爱过的人没有一个留在身边，寂寞他陪我过夜。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想祝福不知该给谁，爱被我们打了死结。 Lonely Lonely， 果然唱不下去了。 Merry Merry Christmas 哒哒哒， 照片能寄给谁， 心碎的相见相到止血。 我觉得没有昨天唱的好。 为什么？ 就是今天唱这首歌没有昨天那么有代入感。然后觉得尤其是后面如果原唱出来的话，你们就可以更明显的感觉到这一点了。 我明白了为什么今天唱歌没有代入感，是因为现场的呼声太少。 也没有了，就是我觉得这种唱法才能够真正体会这首歌的感觉。唱一半唱不下去了， 有点痛哭流涕了， 掉眼泪了。 所以这首歌要送给今天一个人过今晚的你们。 谁又能善心亲一亲我，又唇上来验证我幸福过，头上那飘雪想要栖息，我肩膊上到最后也别去摸。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凌晨遇到亦记不到，和谁在醉酒中偷偷拥抱，仍然在傻笑，但你哪知道我想好。和谁撞到亦怕生保，宁愿在醉酒中辛苦呕吐，仍然在头痛，合唱的诗歌听不到。 Merry Merry Christmas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人浪中想真心告白，但你只想听听笑话。 Lonely Lonely Christmas Merry Merry Christmas， 明日灯饰必须拆下，换到欢呼声不过一刹。 我看到一个留言 啊，怎么 说就是刚才一直以为是医生唱的，就是前面我唱的那几句，直到高音没有唱上去才反应发生了什么。 哦，对对对，一瞬间好像以为是原唱来着。所以我们特别期待你唱下半部分，就是第二段。 本来就是前几句刚向人夸说见外陈医生，原来说啊，原来是见外要去需要找医生。 就证明昨天其实消耗的体力太多了，今天嗓子确实有点不太舒服。 确实确实，对，但是可以赞叹一下伊森的这个游刃有余的唱功啊。 嗯，所以今天去到能量城市去找思萌和戴怡的朋友们，然后也可以把这首歌就送给他们，说刚才老白在电台里面唱来着， 祝福了一下他们啊，也很辛苦。当然我们说到这儿呢，位于西四环海淀区原大陆的这个 Call City 能量城市呢，是以能量为核心的文化理念，致力于打造集合潮流生活方式、艺术与科技的户外活动、赛事 IP 于一体的体验式运动消费场景。 对，用创新的商业综合体的形式，把现代人的，尤其是现代年轻人的一些生活方式吧，去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然后带入了一些高频的消费领域，引领了持续有价值的生活态度，这很重要。 我特别喜欢他们里面那个就是篮球馆。 哦，那个很有格调。 对，我们说到昨天还有烤肉店啊，等等等等吧，就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是，所以去到那儿能够收获满满。至少说吃饱了喝足了还能消耗一下。 是的，什么都不耽误。别忘了回忆一下话题，某年今日或者昨日啊，你是个怎么度过，有没有很深刻的印象。我们今天也欢迎大家贡献自己的回忆，和我们一起来温暖这个冬天的夜晚，好不好？ 嗯哼， 来首 City Pop。 Holy night, oh holy night。私のすべてが凍えて 觉得有音乐旋律的话更适合大家来去做简单的小回忆啊。 嗯， 就是某年的今日，就是碰到这么冷的天气的时候，你其实会有一些印象的， 对 对吧，就是那种刺骨的寒风，然后就即使你穿得特别的暖和的时候，也会从衣服里面透进来，然后就像是刀子扎在身上的感觉，就真的哇，你脸都疼，生疼生疼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你会记很久。 对、 啊、 这是一种感觉。就像现在还有一种感觉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去年的今天，包括前年的今天，然后我都在说，哎，我是不是要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做一些饼干 啊？ 然后就是觉得是一份心意吧。直到今年的今天，我还没有做。 所以你这个是， 所以这个事儿我安排到明年了。 行，咱就等着咱们那个是吧？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过什么大寿的时候，再做吧。 所以这拖延症啊。 好嘞，好嘞。好了啊，这个稍后来看看大家的回忆，你继续听歌、嗯、 对，这首大都会乐团的冰可乐送给正在享受热气腾腾的你们。 这有点太凉快了吧， 吃火锅配啊。 有你在的海边晴朗如晴时间，浪费你多少天陪我心一笑间，喝了杯小笑脸瞬间晕眩。 Magic lightAll the time, maddest dreams now bring you into my eyes. New is time, another ride for you and I. Blow out the sunshine, waiting for sweet eyes. Why you say the world will always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当一天的喧嚣和疲惫褪去，我们终于可以让内心的自己得以喘息。你可以放任大脑，穿越到电影中的天马行空。可以透过车窗感受这座城市的别样浪漫。当然，你也可以收听《午夜情歌》。2022年每周一到周五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继续陪你到零点。 假如王牌 band 学会了废话文学。嗨，我是白杰。作为一档晚高峰节目，在2022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晚高峰播出。 这年轻人， 我是戴毅。上次听到这么好听的节目，还是上次。 这胆儿太大了，这。 我是艾科，听完这两个小时，你就度过了120分钟。 这谁设计？ 我是思萌，周末版娱乐最王牌，我们在每个周六日等你 啊！ 不废话了，2022年上娱乐最王牌哦！ 嗨，欢迎回到我们的娱乐装牌的周六的版本，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听到这首歌要送给绝配的你们、Perfect Match。 是的，今天全程都是冰冻模式啊，预计今天夜间是晴天，但是还有三四级的北风，最低温度是零下十一度啊，大家注意保暖啊。 是的，要注意大家，就是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尽量别出门了。 是的，所以晚上也会，这个明天也会的零下九度，所以注意防寒保暖吧。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记得要涂润唇膏哟。 来，继续我们温暖的音乐相约。 白色圣诞节，想带你去海边，苹果色笑脸，让蓝色的烦恼飘远。太多思念放在手套里面，想和你牵手去夏天。旅途太遥远，和你一起走遍颜色的季节，温暖心跳在我身边。笑脸让蓝色的烦恼飘远，太多思念放在手套里面，想和你牵手去夏天。 旅途太遥远，和你一起走遍银色的季节，温暖心跳在我身边。 慢慢的带阳光跳进你心里，音乐节奏不要太吵， Don't stop， 来做个 grooving， 想东想西，遇到 perfect 就一直一碰。 什么 perfect match， 有你会实现 perfect match， 贴心每一天， 呼吸放慢点，距离更靠近些， 放在一起让冬天暖成两个夏天。 这位朋友回忆某年今日啊，他说有一年也是二十多个人一块儿去三里屯，然后那个酒吧，有个酒吧是按人头收费，一个人貌似是一千多，然后我们就有一大群人在门口这站了看了一会儿，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啊， 这不是给你也不愿意进去吧？咱不是说咱不是拿不了这个钱出来，就是不就是总觉得好像性价比不高的样子，对不对？ 哎，你说到这个性价比，我突然想起来，就是这两天不是特别流行，就是给大家送那个苹果吗？ 哦，对，嗨，这就是一谐音梗，我都个人觉得挺，不能说没有什么意义啊，就是反正这个，我觉得一切都是一个形式感嘛，仪式感嘛，你愿意就 OK。我说一个祝福，其实也是别人送你这个祝福，你接受，我觉得是 OK 的。 是的，就会让我想到说，假如说你去超市平常买那个花牛苹果的时候，可能20块钱一斤，对吧？但是呢，这两天你就能看到这个各大外卖平台上面给你包装精美的一个苹果19.9。 对啊， 所以性价比是不是有点低？ 就是都是这个节日梗嘛，对吧？所以会让我想到说，哎，其实有关于某年今日的一些记忆，慢慢的就可能会去遗忘了。你记得最多的其实还是一种感觉， 对， 而不是说你具体经历的什么。我会想到说，你因为刚才他说到三里屯了，我想到某年还在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啊，去三里屯，那个时候还特别流行去他们那个什么，就是 Boys and Girls Bar， 男孩女孩吗？ 哎，行了，说明白了就那个。 谁不知道啊？你说。 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然后就你因为学生嘛，你不可能说进去之后好饮多少杯什么的， 嗯， 就大概大学生，然后进去就是一瓶啤酒。 嗯，然后坐一宿。 Okay，听上去体力不错的样子啊，挺能熬啊， 特别好。 呀，yeah ，这一宿就过去了。 是。 然后第二天早上天蒙蒙亮的时候回学校，那个感觉，那个是会让我印象很深刻的。 嗯。 后来我记得是。后来是就是从酒吧出来以后刷夜，还是去了一当时还有一网吧。 嗯嗯，就是熬夜对于你来说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体验。 对对对，这就是某年今日一个特别难得的记忆。因为我记得很深刻的时候，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某年今日的夜晚，我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 OICQ 的号码。 OICQ。 对， 哇，这个称呼过于的古早。 是的，就后来就是 QQ 嘛。 对对 对 对 对， 对，嗯，是的是的是的。哎，我差点我错过 OICQ 了。 你看你看你看，就是太多跟他相关的搭配的那年的所有的回忆，可能好多好多事情你记不得了，但 你但 是那个记忆你是会记得的。 嗯，你突然说到这个事儿，让我突然想起来，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学生时代特别流行一种就是送礼物的方式，就是送苹果的方式啊，是你要集齐百家姓的这些同学们给你一人投资一毛钱 哦， 然后去买一个苹果， 可还众筹一下他。 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份送出去礼物才算沉甸甸的。 有， 不知道现在还流行这个吗？这都是关于我们上学的时候那种学生记忆了。 我还是更喜欢我们那种纯净的，只给对方写个贺年卡的那个时候。好吧，不管年代如何，记忆怎样，觉得都会遇上一些我们自己专属的回忆。所以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叫做《遇见你》， 来自 Power Milk。 嗯，还很适合这种，一种冬日的夜晚啊。 闷热的夏夜，孤独的秋千。自的落叶，在这那些天，对你的想念，不断回忆遇见你的那个星期天，掩盖的想念，红红的有一点胆怯，心动的感觉，很想让你发现。夏天大和风雨没淘气水的晴天，感谢时间让我遇见你，恰好你我站在对的点，生活在苦涩我也能感受晴天，梦想千里的山漫步海边，请问光知道的光线，只要身边，夏天的美好与你不能或缺。掩盖的笑脸，红红的有一点胆怯，心动的感觉，很想让你发现。天大和风雨没淘气水的晴天， 其实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单回忆一个就是某年今日啊，不要框定在说，每年十二月的这临近倒数的这几天，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冬夜吧，我觉得都可以， 嗯， 对吧？ 是是是， 包括甚至跨年的那个夜晚，其实都可以说，因为刚刚我朋友说，2000年的时候，当时那个跨年的一个倒计时牌，然后在大学的校园里面注视着， 嗯， 然后跟大家一起喊那个倒计时的数字的时候， 哦， 就是现在都忘不了。 是， 嗯， 这就感觉是一群朋友当时站在那个楼下，就是跟着所有陌生的这个面庞， 对， 然后你就会感觉到所有的人都跟你在同时欢聚一个时刻，很重要的时刻，那种仪式感还挺让人振奋的。 为什么我脑子里面想的都是另外一件事呢？ 你说， 这也是某一天一个跨年，然后就是大家正在很欢乐的聚餐的时候， 嗯， 然后另外有个哥们儿，然后他 当时有一个约会， 嗯， 就是刚相亲的一个女朋友，然后一起去世贸天跨年那种啊，然后就是，大家我们当时还哎呀祝福他吧，他不来就不来了，因为人毕竟是不是交女朋友这好事儿啊，那祝福人家。 结果呢， 在就是凌晨以后，我们接到了他很落寞的电话，然后， 结果我大概听出来，这是应该悲惨的故事吧？ 对，就是、刚刚一起跨完年，然后他就失恋了。 哎呦。 然后他也打不到车，然后一个人从那个世贸天街，然后走到我们所在的地点。 哎呦，好惨啊！听起来，那我们说点其他的吧。红果他发来信息 啊，好， 他说记得有一年今天下着大雪，他和他的闺蜜在西单逛商场，然后那天特别的冷，他俩吃了小火锅，踏着雪走在长安街上，感觉那一瞬间特别的浪漫。 哦，就是那个你会记得那个下雪的那个状态和感觉是什么？ 对，和冬天是最搭的吗？我们再来分享一首，其实可能在回忆一些从前，然后在照见此刻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瞬间好像自己发生了变化，身边的这个人也发生了变化。嗯，不仅是时间线，你也可以把它当做自己的身材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别提这事儿了，好吧？大家正准备吃好吃的，现在啊， 这是来自梁博的《变了》。 本来就很陌生，他们都说我变了。变得不可思议了，在我身上有太多可能了。我怎么没有察觉？因为走得太快了，走着走着都没有感觉了。说我笑得多了，因为我不会哭了，我的眼泪都去哪里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是什么打碎你坚固的爱情？什么改变你无畏的自己？别这样，别这样。都说我变了，变得不太熟悉了，变得好像本来就很陌生。他们都说我变了，变得不可思议了，在我身上有太多可能。我怎么没有察觉？因为走得太快了，走着走着都没有感觉。你说我笑得多了，因为我不会哭了，我的眼泪都去哪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别这样， 我发现梁博的歌就是那种哪怕你是在听 CD 啊，或者听啊广播，听他的音乐，从你的耳机里或者从车上的音响传来，你也会觉得有种现场感。 对， 他常常唱歌里面会带来的一种就是很自我的、很洒脱的气质啊。 是， 这个其实是他的摇滚啊，在他的身体里面的这个基因啊，他的音乐的这种状态里面的表达的灵魂。 对，有的歌手呢他是属于那种风格型歌手，但是对于梁博来说，他好像天生就适合当一个摇滚明星。就是我比较喜欢他这张专辑当中的一句话，就特别适合拿来去玩味一下，说人有的时候越成长越像跟自己在捉迷藏，就是你一次一次的好像就在找不见曾经的那个自己。就是假如说有一瞬间你前一秒钟和自己的好朋友然后还把酒言欢，然后第二天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大明星， 那是喝断片了吧？ 啊 啊！把酒言欢，然后第二天，哎，我做了一个梦。 但我觉得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选秀改变了他所有的轨迹。 是，他可能也没有料到，但是当人生的这一刻改变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你可能很早就要想去实现的梦想，只不过去实现了这件事情而已。 所以那些变了的，或者说自己变了的，我们都是当他是蜕变2.0的存在。 我估计会有些人的某年今日或者这样的冬夜的夜晚时候，音乐密不可分的。比如说你们去看某场演出啊，看一些戏剧啊，我也有一些记忆是属于这种的，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冬夜去看演出，啊，或者自己去演出啊，活动啊，等等等等， 是 啊，就是一个热爱工作的人的一个常态。 哦，热爱工作，应该说回忆起来，某年的今天，我好像某年的每一年的今天都坐在直播间， 都是在工作，你这。 是的，就是工作属性的原因吧。 啊， 就是大家正在欢愉的时候，尤其在这种，热闹氛围的情况之下，我们更是可能会坐在直播间， 对， 要和大家分享。哎呦，今天大家很开心啊！啊， 就是别人在把酒言欢的时候， 啊，对， 我在工作， 然后还要在直播间里说，我们也很开心， 我工作，这感觉特别好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现在你们是在去欢聚的路上，祝你们愉快啊！ 什么 、哦、祝你们开心，祝你们开心。 咬着后槽牙说的是吧？ 初上灯火，霓虹的流波，掩不住我匆匆的心色，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又是一片拥挤的车流，零星的雪后，排满回家的路口，节日灯火装点的大楼亮了那么久，谁在坚守？车上电台里说是个冷冬，为何我心里总有暖流涌动？在电话那头你熟悉的问候，也许我在不知不觉中让你飞机又惶恐，试着去看透漂泊的理由，过了那么久是什么支撑我到最后？ 在我曾经年少懵懂时，那些心照不宣的感受，松开你的手，路就再难回头。这一刻沉默，好多话堆积在胸口，路无情的走，风不会停留。曾一无所有人狂放着，却被时光冷冷抛在身后，在淡漠之后，在柔软的角落，留着一句世间最温暖的承诺。 我是艾科 哦，就很温暖的这么一段，嗯， 是真的，两个人太会唱了。就是刚才说，女生唱到的那个歌词的内容可能会打中很多朋友的心。 是的， 收音机里说今年是冷冬， 对， 但是此刻我的心里为什么感受到一阵暖流？所以每一天在这时刻感受城市的感受的每个心情都不太一样。 今天我们聊的是某年今日， 嗯， 这首歌很贴切。 Last Christmas. 这首歌呢，就是我们今天不做太多的介绍，只知道它是也是属于那种全球电台播放次数相对来说会非常非常多的歌曲。 对， 而且呢有一个故事啊，曾经当时听到以后看到以后就没有再忘记了，说它居然还有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呢。 啊， 有一个记录是荷兰的某 DJ 就是在某年的这一天啊、 哦、 然后连续在自己的电台节目里播放这首歌曲，然后从头一直播到尾，然后不停地播放，不停地播放，不停地播放，然后他把那个电台的门关起来，然后 PD 来了之后敲门，他也不让进，而且不停地播，不停地播，一直到最后他的女儿把他从这个房间里拽出来。 哇，这个故事线有点过长，但是就是他已经突破了这个世界纪录了，是吗？ 是啊，于是他就成为了全球啊播放这首歌次数最多的。 好厉害，好厉害，也算是一个时间节点吧。就是在这一刻，假如说我们往年的今天你都忘记了你在做什么，或者说我们这个记忆存储空间是有限的，但此刻你应该记住，然后就假如说你坐在车里面正在收听节目，你们是和我们一起度过的今天。 就是你们的回忆里得有我们掺和掺和，是吧？好吗？ 我们伴随做这个 BGM、 啊、对对，是的。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呢，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们可以在这个微信里面啊，可以回复微信到97次最王牌，或者是在聊天室里面找到我们啊。 是的，昨天我们的大片已经发在了聊天室里面，快去索图。 对，觉得天不够冷的可以看一眼。 好嘞， 就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我们稍后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一汽丰田 SUV 家族全新阵容，哈瑞凌放、雅致新生火热发售，大七座皇冠陆放，多路况四驱荣放，灵动轻奢一泽，全系实车齐聚，欢迎品鉴。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真美， 真亮，真精致，还得是国华。 咱都买齐了，金坠、金串、金链，闺女媳妇老妈都满意。来国华首饰接金福，2022更幸福。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啊。FM 97.4，音乐更动心。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欢迎你们在一个寒冷的冬天的夜晚去继续选择收听 FM 97.4，我是老白。 嗨嗨，我是艾科。接下来这首歌我应该送给正在聆听节目的各位大孩子们。 嗯哼， 在我的世界我就是喜欢做游戏， 嗯， 就是照见我们童年那个童真的自己。 这么冷的天儿还是在屋子里面待着好。 好嘞， 啦啦啦啦，多么好，有一辆电车带来属于我的拥抱，一个人在房间，啦啦啦啦啦，是最好习惯自己的城堡。请 们也很乐意看，乐于看到你们现在的状态，包括你们的这个，哎、嗯，这个周末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就直接拍照给我们的朋友 啊。 这儿有个朋友说，真的太冷了。哈喽弟弟，他说昨天晚上我们去聚餐了， 嗯 啊，然后那个吃饭的地儿就订满了。一般一到这几天啊，包括甚至跨年什么的。啊、哦，那个餐馆就是一年迎来了生意最好的那几天， 人满为患。 就甭管那菜做的怎么样吧，我跟你说，真的。 对。 然后总是能人满为患。 对， 门口排着号 啊 ，KTV 啊，各种，只要你能觉得是能聚的地方，它绝对是排满了号。 跟你说，开过饭馆人都知道一个道理。 什么？ 如果你想把这饭馆盘出去，比如你这饭馆干的一般， 嗯， 干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行，我这个干不下去了，找人来接盘。 嗯。 什么时候来让人看呀？ 嗯， 就这两天，你看这个人啊，这 哎，你好像说出了某些商机。 也不是，大家其实现在都已经聪明了嘛，就是不是说以前不聪明了，就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可能更理智。但是你说这个地儿订满了就怎么办呢？只能是坐在外面搭着一个玻璃房子里面，那是算是良心店家了。还有一个玻璃房，有一个暖风机，然后呢，他们一边等餐的时候，一边呢，你看就是。然后对着一个暖风机，然后呢站在他面前举着一杯加冰的鸡尾酒， 哎呦， 也不知道是图什么， 这不会越吹越干吗？尤其那个暖风机啊，我觉得送出来那个暖风就是拉脸。 但是我说啊，就这种天气能出来见面的人，那就真的是真爱了。 对，刚才有朋友 说来着，你不在乎说天气啊，吃什么其实不重要。 对，不露不露不露，他就说今天双向奔赴的人必须是真爱。然后我说真的是太冷的一天，证明咱们都老了。为什么？你现在想一想啊。我们现在可能此刻都太安逸了， 啊哈， 就也知道说你下班目的地非常的明确，你见的人也非常的明确， 对 啊，对吧？人年轻人，今天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藏着很多惊喜。 哎呦，这话里面有玄关嘞， 难忘的夜呀！ 哎呦呵，天哪，想你的夜呀！对，不管是见着见不着， 嗯， 都会是难忘的夜晚就对了。 It comes back to you， 这是来自 Imagine Dragons， 让我们在车里面肉会一下。 期是那种准备有一个难忘的夜的朋友， 双向奔赴的你们， 加油！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52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我是老白。 嗨，我是艾克。 大家这个周六的夜晚啊，这个祝你们开心，祝你们周末愉快，祝你们吃得开心，玩得开心，喝得高兴，喝得尽兴，小酌怡情，还不喝大，酒量倍儿好。 听出了一丝 倒头就睡 酸酸的味道， 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太明显了。 这晚上得吃饺子嘛，得就点醋啊。 好嘞，得是陈醋，山西的那种。 行了，继续回来。 好，我们来推荐一些，就是假如说宅在家里面可以去关注的电影吧。 好，你说。 由徐峥、马伊琍、吴越、倪虹洁主演的电影《爱情神话》呢，昨天正式上映了，然后口碑超好。 真的吗？ 今天豆瓣开分是8.2分。 对， 很多人都说，就是在年底能看到这么好的电影，还是挺意外的。 反正这三个女演员吧，就算是各具魅力的，因为马伊琍、还有吴越、还有倪虹洁，然后他们就是各有各的性格。但是马伊琍和倪虹洁我知道啊，吴越也是上海人吗？刚才我说的那两个都是， 是好像也是 全程都得说上海话，这个就显得拿人上海话说啊，这个他们叫怎么讲，叫有腔调 啊，有腔 调，就是上海方言里面表示说这事儿有北京话，我看 有味道， 不是。 京味十足， 有范儿，稍微有点像啊，那个意思，有范儿，有腔调。 然后有朋友就关注到了，说，比如说啊，连路边修鞋店的这个师傅都能一眼就认出这个 Jimmy Choo。 哦，对，就是上海的城市气质嘛。 是， 对。 说，而这个修鞋店旁边就咖啡厅，就是很文艺，就很精致，又充满了烟火气息。 我觉得这倒不是说这个城市的那个就是全景吧，不是说每个修鞋店边上都是咖啡厅，但是上海的咖啡厅确实多。就是。已经让我觉得说，哎，好像你现在去上海去，你会发现咖啡已经变成他们的一种文化了 啊。 这个可能在北京还暂时没有达到一种文化的效应，就是上海真的是你大街小巷就找一咖啡馆太简单了。随便，然后天气好的时候你坐进去，包括有出太阳啊，就在那路边喝一杯，那个感觉 是。所以这样的上海爱情故事在这个暖冬还是比较灵的。 啊， 他们上海话应该怎么说？ 老领啊， 老领 啊，对。 而且很巧的是，这个徐峥在电影里面演的这位也叫老白呢。 老白 啊， 老白用上海话怎么说？ 老白， 你这个味儿感觉是？ 我不会说，你说，你回忆一下。哎，不是有人叫过你吗？ 不，老白， 萝卜，怎么听起来还是怪怪的呢？ 我不清楚啊，这个不太会。 那用上海话说《爱情神话》怎么说？ 《爱情神话》我又不是上海人，你干嘛考我？我试一下啊，《爱情神话》。哎， 行，我们跨国语言。 爱情神 话。 神 话。有学会的朋友吗？ 爱情神话。 好了，那我们 international 跨国一点 ，Love Legend。 有意思吗？ 我们来照见这首歌曲。哎，不是那首歌，为什么？你听一下，让我先听一下。哦，是的。 哦，就前面我以为放《西游记》，你知道吗？ 上海复兴计划。 就皮不清楚了那个意思。 有可能就是很多年之后，他们把这首歌做了一个前奏的重置吧。 哦，怪不得，吓我一跳。 叫《Miss上海》，很多年之前也是在一个纪录片当中听到的这首歌。 啊，老领啊。 This is how 现在我在想说，咱们刚才说这部电影啊，《爱情神话》，我刚刚看有一个以前的上海的同事， 嗯， 在他的朋友圈里面推荐这部电影，他说他就专门去了一个就是他们有上海腔调的这种仪式感的一个电影院， 嗯， 就是、上海人可能都知道，就大光明，就太老的一个电影院了，就那个、嗯、一进去你就会觉得去了上海那个感觉，然后去看了这个里面的这个，啊叫什么老白， 嗯。不先生， 不先生， 怎么说？ 不先生，不先生。 我们俩发音都特别的不标准。 就是一个很怎么说呢？我也担心这样的电影在北京或者在北方地区会不会水土不服？因为它毕竟有特别浓的这种上海的氛围，就很 local、 嗯。 因为你想里面全说的是上海话，你会听不懂，就你只能看字幕，有的时候甚至，然后里面那个梗你也不觉得说，哎，这个梗我听得懂，我看得懂，我就觉得好笑。 对 对，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文化的一个气质。 所以还是要买一票走进电影院去看一下，感受一下到底会不会水土不服。我觉得这一点就很像说，很多以前的电影在北京拍，然后南方的朋友就听不懂他其中那些梗啊，比如说有些人就特贫， 嗯 啊，然后那个北京话说的特别的糊，然后就、 嗯、对。 不小心就过去了，过去了、 哎。少数也有音乐领域也有南北通吃的，比如说德张伟， 那、哦、对， 薛之谦啊，这个反正啊，不先不说他们了，因为另外一部电影，我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南北差异，就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 是的， 还是热度很高嘛？据说评分已经到8.4了。 是， 上映9天，票房1.9亿，成绩还行吧？ 嗯，不过相比哪吒呢，一些古代神话题材来说，票房就差点意思了。可能这个留守儿童这个题材本来就不太占优势。 嗯， 但是看过的朋友评价都还很高。 嗯， 有一位网友是这么介绍的，说这部电影就像一部呛鼻子的烈酒，很上头。 对，啊。烈酒那适合孩子吗？这不合适合 18岁以下不能喝， 他可能形容的是那种感觉， 是就是上头，回味的时候还会有点扎心。 无名的人是电影的 OST。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是赶路的人，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触摸弯过腰的每一刻留下的石头的脚印，是不是值得、哦、这哽咽若你也相同，就是同路的朋友，之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普通的沉默和每一声怒吼，敬你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说到某年今日，其实我会想象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聚餐里度过的。 嗯， 但是即使是那样，也会留下很多印象深刻的画面。 是， 我记得有一些年的，就是某年今日，都会在一个邻居家过。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体验，就是你跟突然有段时间跟一些邻居的关系啊变得很好。 哦， 然后就大家都住在一个小区，然后每年到节日的时候，他们就会组织那个有一个就是到一个大哥的那个家里面，他那个家是可能那个小区的一个。顶层，面积是最大的，然后就是容得下那么多人，然后摆一桌，然后就一些比较要好的邻居，然后就会去家里面吃饭，然后喝一点红酒啊， 哎呦， 然后呢，我的印象很深，放那个 Taylor Swift 的那个 Last Christmas 那个翻唱版，大哥呢在这个酒过三巡之后，跟着他翩翩起舞的样子，至今难忘。 是，我觉得你形容的这个画面特别。常见在那种老小区里面，就是那个邻里关系的非常的近，比如在楼下，比如说发生什么事了，楼下只要是走一圈你就能知道了。对，现在很多商业住宅好像这种邻里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更让我们忘不掉那些老的地名、老的故事、老的房子。 是，准备去赴宴的各位朋友有没有去这个地儿的芳草地？ 哎，那边现在都还挺堵的， 是、 商场里面人也不少。来听陈粒芳草地。 等我的脾气都成为道理，谁还计较我几两轻易，道理空洞情深意重，长出我一生无畏形容，往日思量付之空谈，走一路见一路的阑珊，活该落单路要扯满，春风让我在城关陪那片傍晚，傍晚有我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 Flame of Hope， 作词王平九、冯天一，作曲冯天一、冯小泉，演唱谢霆锋、谭维维。 Love between the fire and ice coming to the world， I believe

要祝福他成为一名出色的芭蕾舞者。 嗯，虽然这首歌叫做我又不是女超人， 那可能就是乐言小同学自己的心声呢。 不 要老是逼着我练舞了，我又不是女超人啊。 我们要鼓励他，就是别不自信，你就是女超人，就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你一定是闪着光的最耀眼的明星。 对，你给时间啊，你所赋予时间的，他都会给你温暖的回报。 还没尝到情人节，他说我脾气太烈，我干嘛像他们也发威的分身，温柔一对不敢吭声，也有涉猎，八年都第几回被抱怨，少了感觉，我干嘛要改变？再微笑就是为加班朋友。 虚拟超人这首歌是来自孙盛希和魏如萱的合作。刚刚我在想说，哎，孙盛希是这名字好熟，这是参加一个选秀出来的吗？你记得我今天问你这个问题吗？ 下午不记得了。 但是后来一想， 哎， 他为什么会这名字反复在我们的视野当中出现呢？是因为他在《想见你》当中唱了篇 对 一首歌。 你说到这儿的时候，说到这个剧的时候，我终于想起来了。 Someday or One Day， 对对，有这么一首。 嗯， 只不过虽然光芒被那首《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盖过了。 831那首歌曲， 但是也是 OST 里面算是不错的一首歌吧。 嗯，宝藏歌手分享给你们孙盛希这首歌《我又不是女超人》。 哦，在这么寒冷的冬天晚上出行的朋友，你们这都是要去哪儿啊？我特别好奇啊，你们有空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是有可能去看剧呢，或者有可能去听音乐会呢？ 哎，这也不一定，稍后我们可以推荐一部剧啊。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音乐，在这个寒冷的冬天的晚上。 Feel the Light， 布朗尼。 这个音乐其实我觉得不单单适合去聚餐的、相聚的、奔赴的路上的朋友， 嗯， 啊，也适合去上班的朋友，因为我们正在上班，所以感同身受这位朋友正版的双双， 嗯， 而有去上夜班的路上， 那会儿太冷了，他说 工作很辛苦啊，然后还在感慨说为什么这么多车这么堵， 对， 这个因为大家可能都跟你一样。你这么想心情会好一些，大家都去上班了， 赶去加班了，哎呦真辛苦， 不然 这么一想我们心里好像显得平衡了很多， 就是啊，你不然想什么人去吃牛排吃大餐就是烧烤火锅什么的， 所以时常要给自己有一个宽就是 宽一点的衣服， 不是 这样不显胖。 解脱的方式、 哦、 嗯，宽慰自己的方式 是眉间放一字宽、 嗯、 啊，就是不要皱着眉头， 嗯， 挺好挺好。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有这样的节奏，会让我们心情舒适不少。 是，哎， 同时 感觉， 哎， 就真的是像走进了一个爵士酒吧。 对。 然后你在听着他们弹奏着，每天可能不一样呈现的版本方式。 就你就没有那么着急了。 啊，是。然后和三两个朋友聊聊天儿，是吧？聊一聊明年的计划。 对。哎，你不觉得吗？就这种冬夜的感受，其实更深刻的印象往往不是来自于室内的，是室外的。 嗯。 然后虽然我们也有室内的一些记忆。但是你就是被冻着的时候，尤其是碰着下雪天的时候， 嗯， 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也是跟一个配音界的一个大咖，一个老师，赶上一个冬夜，北京飘雪的一个夜晚， 嗯， 雪下得特别特别厚，我们俩就跟台边上这附近有一次踩着雪过去吃火锅，那个印象我也很深 哦， 因为那个环境给你的那个印象记忆太深了。 哎，你这是突然让我想起来，就前几年好像也在一个冬夜，就也是你刚才营造那个画面，就是下雪天、嗯、 然后 但那天那个雪不是很大， 小雪 是 吧，小雪。 为什么要 突然就哎，小雪你说接着说。 然后那天还是那个身份的我，就是很、就是、 什么你还是那个身份的你、 就是、 什么身份， 自己没有结婚的那个身份， 哦嗨，我说 单身状态， 以为是你还没有公布自己是地球人这样。然后 外星人 啊， 然后我走在那个冷风的冬夜当中，踩着雪咯吱咯吱，突然之间就想说，哎，要不拿手机出来录段音，我现在不知道能不能找出来那段音。我说很多人不会这个乐理知识，他们只用哼哼哒的方式去创作一些歌曲。 那你想说你那时候创作了一首歌？ 也没有创作歌，就算是一小段。 他说哼几不对，哼了一段吧， 一段一段、啊、哎，我觉得那个印象还挺深刻的、啊、紧接着你推开门那一瞬间，哎，很多朋友都在那个暖气房里等着你一块去小酌一杯。 我重点是后边的那个吧。哎呦天哪， 但是你只身前往这个这一路上，这个、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哎，我又想到一个冬夜、 嗯、 然后也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恰好可能也都是这几天的时间吧。 嗯， 然后就是有一个校园里的场景印象非常深。 嗯， 然后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同学几个女生，要不有一次好像是要不就是赶上我快过生日，反正他们在楼下唱这首歌。 嗯，唱哪首歌？ 这首。然后我就现在都忘不了，就是那个清脆的嗓音和当时的那个冬天的专有的那种临近年底的氛围。 Say forever。 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有伴的人在狂欢，寂寞的人怎么办？越过窗看着长街，欢乐却无声，像一张卡片，灯光下心灿烂整条街，思念的情绪是亮我的眼。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有伴的人在狂欢，寂寞的人怎么办？我边想你边唱歌，想象你被抱着。 在狂欢，寂寞的人怎么办？我边想你边唱歌，想想你看着被感动了，我被抱着 Yes， 那时候他们刚刚发这首歌的专辑的名字叫哥哥妹妹组合，而这首 Forever 也变成了他们比较 Forever 的一张专辑里面的经典。 是的，很好听 Say Forever 来自 JS， 希望给此刻冬夜的你增添一些暖色。 嗯，好的，我们来说一下演出吧。 好， 嗯，看演出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去记忆一个夜晚。 嗯， 然后这个月相约喜相逢啊，1月7号到25号，然后呢，国家大剧院2022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而来。 嗯，所以呢，这次指挥家们将会化手中的指挥棒为火炬，接力式的奏响10场《冰雪之音》，为大家亲情演绎耳熟能详、充满节日氛围的中西方经典曲目，奏响民族交响音乐的恢宏诗篇。 嗯，然后如果想去国家大剧院看演出呢，就是可以去查询一下官网。相信一定有你特别感兴趣的一场，可以带着家人朋友一起去。 娱乐最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另外呢，开心麻花有一个深情暖心的音乐剧叫《了不起的悲伤》，嗯，今晚起会在北京九剧场上演啊。 对， 然后 这应该也是一部让人笑着落泪的那种类型的人间喜剧的类型吧。 是，这个故事的背景呢，设定是在一个小城的养老院，然后被称为是开心麻花首部年代伦理戏。 现在特能起中各种的名字，什么什么什么戏，什么什么剧，什么什么戏的 啊。 反正有一个演员好像叫刘思维吧，这个好像还真的是有一些热度的一个演员，最近担任了这部戏的男主角，大家有空可以看看啊。 了不起的悲伤。 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了不起的艾科， 还有有 啊 什么呀？就刚才不是说嘛， 了不起的小雪在小雪天啊自己录制的音乐，他哎自己录制的哼唱 就那么一小句，然后我就想说，哎，我突然找出来了，这个很难得呀， 就是可不是吗？ 这手机还没换啊，证明这两年生活过得不行啊， 这么认真找出来就是为了对吧？去就是让那个现在去聚餐路上的朋友难受一下。 对，好嘞，就是这种 哒哒哒。哒 哒哒哒， 你可以把它稍微铺点其他的音乐。哒 啊什么？不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铺点其他的音乐是什么意思？ 对，这样的话， 哦，我懂了。 就不会， 你稍等一下啊， 那么的尴尬。 对，就是觉得那个声哒哒哒哒哒，这个感觉有点怪怪的，是吧？ 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我在干嘛。 好，哦，好，来，哎，搭一下。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那年寒风还挺凛冽的，搭配着你这个晚安电乐，那一瞬间我觉得凄风苦雨啊。 关键你是搭了一晚上，哒哒哒，这个是给谁听的？ 是就给自己啊， 哦， 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手机拿出来时常记录一下自己的很雀跃的心情，开心，没听出来吗？ 实话实说我也有这种段子。 是吧， 就是路过的自己就是随意的一段旋律什么的。 哦，是吧，所以吧，有的时候还是要感谢当时那个独自飘着的我们自己， 就会有一些飘着的灵感。 你牵着我的手，就这么飘着 要感谢啊，感激感恩我们曾经某年今日的所相遇的所遇见的一切。 嗯， 不是说我们要刻意的去柔情啊，或者去深情，有时候这个记忆就摆在这儿了。你当你不去想它的时候，可能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就往前这么过了。 嗯， 哎，你突然哎一想一想，其实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是他们就在那儿啊。所以我说，就是那种科幻电影里面的平行时空的概念，为什么很多人会喜欢？它不单单是一种你生活里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啊，有可能。如果真的有一天那个所谓的五维时空打通的话，你甚至还可以看到当年那个自己的样子，我觉得就特别特别的有趣。 对， 是想象一下那个画面，就觉得你很想对他说点什么。 对，以前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就是在聚会啊什么去拍照的一些人。 是你忙着喝酒呢吗？ 什么呀，或者说你去到一个旅游景点特别讨厌跟那个某一个坐标类的东西去合影。 嗯， 然后但是现在我特别喜欢。 怎么讲？ 嗯，不只是好一方面吧，我承认我上年纪了。 好，这重点已经说到了。 对，另外一方面呢，我就发现好像用这个照片来记，尤其保存在手机里面，它真的是有时间线去帮你梳理的， 不然你会容易把它忘掉。 对， 好吧，还有一个记忆的方式，容易帮你记忆的方式，那就是音乐， 找到听听 FM。 好好好好，这广告接的也不算太生硬。所以欢快的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啊，然后呢，就像刚才那首歌里面我们曾经播放的歌曲里面说到的那样，街上可能车流依然是拥堵的状态、啊、 嗯， 然后呢，节日装点的大楼里有人在坚守着， 嗯， 虽然电台里面说这是一个冷冬，但是呢，我们的心里却有暖流在涌动着。 对，所以此刻呢，我希望你们都是嘴角上扬，是快乐的，是幸福的。 车了，我们也进入到拥堵的车流里了。 好了， 这是什么？ 就是爽口啊！他刚那个感觉就是吃火锅，然后喝一个冰镇可乐。哎， 感觉你要奔赴一个什么现场的意思？ 我的目的地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家里。哦、然后我的今天晚上度过的方式也非常明确，那就是热红酒。 哦、哇，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谢谢收听，接下来是中文歌曲帮忙，我是老白， 我是艾科， 拜拜喽。